聊酒，快乐多一点， 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前两天在火车上呢，我哭得梨花带雨的，工作人员就上来问我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列车长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”我擦了擦眼泪说：“我坐过站了。” 唉， 他跟我说：“好的，来，请补一下车票。” 好吧。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晨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呢？不会是叫的外卖吧？先来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的大一的于同学呢，晒出了他近300份的订餐单。订餐的时候呢，他会在外卖单上写情诗。现在宿舍里面已经有一面墙满满都是他写的情诗的外卖单子了，比如什么这世界一切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在耳边轻喃一声我饿了。女同学说，单身久了写情书都不知道写给谁，不知道你还记得当年的情书写给了谁吗？

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 近来麦克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中国在校大学生手机使用调查，显示超过八成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，月均使用手机超过五个小时。18年以后呢，是大学生使用手机的高峰期，71%的学生呢在21点到0点间使用手机。此外79%大学生呢在课堂上使用手机。男生用手机进行娱乐和看新闻资讯的比例呢比女生要高14个百分点，女生在购物上的比例高于男生16个百分点。 You 说即食燕窝呢，被质疑97%是冰糖水这件事，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燕窝市场专业委员会回应说，即食燕窝呢当中3%燕窝加97%冰糖水是属于合理配比，符合燕窝科学食用方法。评价燕窝营养的标准呢，不在于蛋白质，而是唾液酸。如果只对比唾液酸的含量，一克干燕窝呢，相当于是40个鸡蛋。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，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，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初见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斜背在肩上，更多年间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，爱记得